奉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在初次犯浊的时候，我曾将信奉圣经而不信古兰经的人从他们的家中驱逐出境。你们没有猜想到他们会退出去，他们猜想自己的堡垒能防御真主，但真主的刑法竟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降临他们，他将恐怖投在他们的心中。他们用自己的手和信士们的手拆毁自己的房屋。有眼光的人们啊，你们警惕吧，假若真主没有判决他们应受犯逐，他必在今世惩治他们，他们在后世将受火刑。这是由于他们违抗真主和使者，凡违抗真主者，真主必定惩罚他，因为真主的刑法却是严厉的。无论你们砍伐海藻树或任其依然存在，都是真主所允许的，他准许伐树，原为凌辱放荡者。凡真主收归使者的遗产，你们没有汗马之劳，但真主是纵使者制服他所抑郁者。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城市的居民的逆产，凡真主收归使者的，都归真主、使者、至亲、孤儿、平民和旅客，以免那些逆产成为在你们中富豪之间周转的东西。凡使者给你们的，你们都应当接受，凡使者禁止你们的，你们都应当戒除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真主却是刑法严厉的。那些逆产一部分归监视中的平民，他们曾被驱逐出境，以致丧失自己的房屋和财产。他们寻求从真主发出的恩惠和喜悦，他们协助真主和信使者，这的人却是说实话的。在他们之前安居故乡并且确信正道的人们，他们喜爱迁居来的教包们，他们对于那些教包所获得的赏赐不怀怨恨，他们虽有急需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包。能解除自身的贪吝者才是成功的。在他们之后到来的人们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赦宥我们，并赦宥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教包们。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在我们之间已经信道的人们。我们的主啊，你却是仁爱的，却是至慈的。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些伪信者吗？他们对自己的朋友信奉圣经而不信古兰经的人们说，如果你们被放逐，我们必定与你们一同出境，我们永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而放弃你们。如果你们被攻击，我们必援助你们。真主作证，他们却是说谎的。如果他们被放逐，伪信者不与他们一道出境；如果他们被攻击，伪信者不援助他们，即使援助他们，也必转身逃跑，使之不获援助。你们在他们的胸中却比真主还可怕，那是因为他们是不明理的民众。他们只在巩固的城市中或在壁垒后共同作战，他们的内心是严重的。你以为他们是团结的，其实他们的心是涣散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是不明理的民众。他们像他们之前刚逝去的人们一样，他们已尝试他们行为的恶果，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他们又像恶魔一样，当时他曾对人说，你不要信道。当他不信道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却与你无关，我的确敬畏真主，全世界的主。他们俩的结局是同入火狱而永居其中，那是不义者的报酬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个人应当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准备了什么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真主却是撤职你们的行为的。你们不要像那些忘却真主，故真主使他们忘却自身的人一样，这等人却是悖逆的。火狱的居民与乐园的居民不是相等的，乐园的居民却是成功的。假若我把这部古兰经降世一座山，你必看见那座山因为畏惧真主而变成柔和的、崩溃的。这些比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，以便他们醒悟。他是真主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是全知幽玄的与明显的，他是至仁的，是至慈的。他是真主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他是君主，是 圣洁的，是健全的，是保佑的，是见证的，是万能的，是尊严的，是尊大的。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是超乎他们，所以用来配他的。他是真主，是创造者，是造化者，是复行者，是有许多极美的称号。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他，他是万能的，他是智睿的，伟大的阿拉知识的语言。